sell drinking. They got the boss and more your friends than you do your kids. I'd always hope for better. Thought maybe together you and me find it. I got no plans, I ain't going nowhere. Take your fast car and keep on driving. So I remember when we were driving, driving in your car. Speed so fast, I felt like I was drunk. City lights stay out before us. Your arm felt nice, wrapped around my shoulder. And I had a feeling that I belonged. Someone. You got a fast car. Is it fast enough so you can fly away? You gotta make a decision. Leave tonight or live and die this way. Chapman, don't make fast car. Right now, there's physical proof, actual crafts and technology from another world. 一名曾经在美国第51区 Area 51工作过的工程师亲眼见证，肯定这个地球上绝对有外太空的飞行物体。 What is this thing? Obviously, the ET craft do exist. Something had to build them, so there must be aliens. 不明来历 ，A Papa J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今晚呢一堂咧系非常之高班啦，同埋即系吓 跳跃式， 跳跃式嘅呢一堂真系。咁好啦，呢一10:49啦，我哋又跳跃去另外一个空间系嘛？ 跳跃另一个空间，咪交俾阿 Moon 先。你有个 我哋讲我哋喺外国嘅 UFO 议会嘅经历啦，不如。 好啊，好啊， 好嘛， 嗯。 因为我同你都去过 UFO 议会啊嘛，喺 Loughlin 咧 ，Loughlin 咧，我哋咧其实咧有。我去其实美国嘅 UFO 议会咧，我就去过两次喺 Loughlin 嘅。咁其实最近咧，我哋都请咗个英国嘅 UFO 专家阿 Graham 嚟啦，佢系全世界英语嘅 UFO 杂志算系发行量系最好嘅，叫 UFO Magazine。咁好不幸啦，佢最近咧就脑出血就逝世嘅，即系嚟香港忙完之后就飞翻去就冇几耐就逝世。咁啊。其实我咧系第一次咧就喺Loughlin 即系美国呢个岛城附近一个埠仔度第一次认识佢系5-6年前啦。咁啊好得意嘅，我都问过佢一个问题，就系点解咧而家嘅飞碟议会咧系搞到最出名咧，竟然系呢一个即系自己人好寂寂无名嘅两公婆咁发起咗，而搞到而家所有嘅 UFO 专家咧都系去呢、这、一个。如果去到美国是不会去美国最大的 UFO 议会 move on 的，即是Mutual UFO Network 而去了这个呢，那啊都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两个成日去了两次那个。那啊除了 Graham 之外呢，我们呢就是在那里识得George Giovanni 啦，即是这个意大利的有性商的一个 UFO 专家，他都很奇怪，即我现在是 UFO 专家逐个数啦。咁啊，佢都好奇怪，咁直情因为同妈花地阿妈事件有关之后，佢有个性伤之后咧，佢就有一段时间就转咗态咧，就成日去苏联就攞 UFO 证据嘅，咁佢就做咗一大堆咧，就系、是、苏联嘅 UFO 片段嘅影带啦，兼且咧就系、是、访问咗好多苏联嘅高层，甚至系general 即系啲军官啊，咁里边都有好多爆咗好多料出嚟啦， 咁啊。 有咩料呢？ 系咯，爆啲咩料先啊？云， 就系其实咧，当然 其实有部分咧就系上次录俾你嗰、那个， 即系有啲 UFO 嘅坠毁片段。 唔系，即系另外嗰集，即系有啲 UFO， 你记唔记得？即系录俾你吓、啊，即系个 UFO 专家喺即系去到嗰、那个莫斯科访问一啲军官，佢哋认识到嗰啲战机上面拍摄到嗰啲 UFO 片段嗰集咧。咁阿庄主王传华尼，即系嗰个性商嗰人，其实佢哋 即系有个性商人。咁咩叫性商人咧？就系、是、嗱，即系嗰个咧，就我睇得少大嘅就系、是、佢、听众啊。呢个性商嘅人啊，性商系咩咧？就系佢嘅额头咧，同埋佢嘅手背咧，系有一啲好似俾耶稣当年咧钉十字架嗰啲伤痕嗰啲位啊， 即系流血位嚟嘅。 嗰、那个叫性商啊。 如果唔係咧，如果 in case 你 lost 咗嘅話咧，而家聖箱就係咁樣㗎。係係， 但佢本身亦都係一個 UFO 專家嚟。 係係 啊，咁佢就即係我哋而家睇到嗰啲，其實佢喺好多年前，即係啱啱蘇聯瓦解嘅時候，佢已經攞咗呢啲片段同埋攞咗呢啲資料出嚟。 即係嗰個有聖箱嘅 George Guadagnino， George Guadagnino 啊，你話啦。 点读啊？点读啊？嗰、那个 Giorgio Bonjovani， 系 Giorgio Bonjovani， 完全唔知佢系咩 名啊？意大利名啦， 总之佢就系一个有性伤嘅人啦。呢、這个即系佢系真噶，见到个 真嘅， 有齐身嘅。 即系阿 Moon 就曾经去访问过佢，即系现场访问过佢，即系佢真系脚。脚面手 我整箱齐晒，好少人系齐晒，咁佢真系齐晒 咁佢系佢 有好奇怪，亦都好奇怪啦。咁我觉得系真系几真嘅。佢嗰件事，即系佢嗰个流血嗰件事件，就系咧我哋咧成班人咧有一段时段咧就系、是、所有啲 UFO 专家就系闭门会议啦，闩埋门啦，所有嘅 speaker 包括我都被邀请入去咁。好，你代表亚洲咁坐低咁。咁我哋嗰阵时系倾紧话，好唔好搞一个 UFO 嘅新闻资讯网，就系、是、大家咧唔好咁计较版权嘅问题，就大家可以交换呢啲嘢，唔好话你又收我钱，我又收你钱咁。咁当时咧，George 坐喺台边，坐喺度咧就倾偈，倾倾下咧佢要行开嘅，佢要坐低。佢话对唔住啊，我又开始流血啦，我唔系几舒服，即系佢冇俾到个痛苦嘅样。但是他会坐低旁边。 他先流血是他那几个性伤位流血。 是啊，那几个性伤位流血那他就要坐低。那你知道他的手。 但是耶稣当年好像是他第十字架没被人隔头阻。 不是那他因为现在天主教解释性伤的额头有流血呢、就是用那个因为当时是戴荆棘的帽嘛。 嗯那应该荆棘是围住一个他的就是一个十字架的招。 是他那个就是在中间 的招的一个十字架。但是点会咁呢如果是戴那个立帽不明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荆棘的帽应该是整个圈的。 是 的所以现在如果以天主教的角度呢他们都认定。佢都認定呢個都算係嘅、啊，但係反而係如果非天主教嘅教徒咧，佢哋反而認為聖箱就唔真實嘅、 嗯， 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兩個唔同派別嘅諗法咯，係， 嗯， 即係所以如果你話天主教個佢又會界定呢個係嘅，即係甚至因為佢如果聖箱喺手嘅位置咧，如果你講真正嘅耶穌釘十字架就唔係嘅手背噶嘛， 嗯、 即係手腕噶嘛，嗯、所以但係天主教教定界定嚟講就呢個都係聖箱咯， 嗯， 所以唔 就冇得醫嘅佢係。 啊！我真系唔知佢有冇得医、啊， 佢个目的 即系有冇停 啊？佢就系一路咁病落去俾你睇到嘛，睇到一路流血。 哦，佢个目的系想嗰啲伤口继续。 佢使命啊嘛，系、佢使命嚟噶。咁啊，讲翻头先嗰单嘢啦。咁佢就真系坐低旁边咧，系咁坐喺度唞嘅，唞咗几分钟定系十分钟，唞到佢掂为止。咁啊，再翻埋位 继续开会。 咁、但系当时系冇观众啦，系得我哋嗰十零个所谓高层坐喺度嘅。咁佢唔系做戏，如果最做俾我哋啲高层睇咯。 但系佢系咪我？如果照我记忆中，佢系好似同外星人嘅个案有接触噶嘛？系嘛？我冇记错。 啊，冇嘅应该系。 即系冇发生。即系嗰时系。 佢嗰啲系一啲接触案啊嘛，就唔系话有啲咩见到外星人嗰啲嘢，一个接触案嚟嘅。佢系收到一啲信息。咁但系头先你阿 Jason 都问啦，咁啊吓苏联有啲乜嘢？咁啊唔系好多好轰动嘅嘢，但系总之咧嗰个图嗰、那个故事嗰、那个 picture 咧就系、是、同美国嗰个版本差唔多嘅，就系咧苏联都会冚住，都好多呢啲个案，佢哋又开咗啲秘密嘅政府组织，佢哋有好多咧系 classify 咗嘅档案，后嚟咧又而家解散咗又攞翻出嚟又 declassify 翻，咁好多个将军啊军官咧亦都系有好多啲外星接触案啊同abduction 案咁呢啲个案全部都有晒记录有晒file有晒 number， 即系嗰个 picture 就好美国版，但系变咗系苏联里边都有咯。 即系唔同政府做唔同嘅嘢。 系啦。 喂，但系我想讲下咧，听日咧其实好重要嘅一日子、 嗯， 因为如果大家听日要留意国际新闻啊，因为听日梵蒂冈咧，尤其是而家呢个教宗啦，仲系 可能宣布退位啊嘛，系嘛？ 唔系，佢应该唔会宣布退位噶啦， 因为报纸有讲佢可能会准备咗一个， 除非佢死咗嘅啫吓。 唔系，佢话佢自己宣布、啊， 我唔信呢样嘢。但系听日肯定会发生嘅就系佢会喺梵蒂冈正式向德兰即系死咗德兰修女咧宣福。咁、宣福呢就係、是、代表緊向緊丰盛嘅一步啦。